什么呢？而且盲目放生还会传染疾病，造成生态灾难。 这么严重啊？ 当然了，我国相关法律规定，放生必须得向有关部门报批才行，否则就是违法。 啊，那我赶紧告诉他们去。 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 那样的话，你得出的结论一定是错误的。被誉为推理小说中的圣经，《希腊棺材之谜》，作者埃勒里奎因，演播艾宝良，午夜拍案惊奇正在播出。 如果把卡基斯案件比作一首交响曲的话，那么一开始它的调子就是阴郁的，它是以一个老人的死作为引子开始的。从接下来的故事来看，这个引子是极为恰当的。这个老人的死亡经历与接踵而至的葬礼进行曲的错综复杂的旋律是丝丝入扣的，但是在那葬礼进行曲中，不但缺乏悼亡伤逝的悲哀旋律，管弦乐还在曲中时高奏出罪恶的强音。这个案件就像这支挽歌，在最末一个不祥的音符消失以后很久，依然回响于纽约人的耳畔。毫无疑问，当乔治·卡基斯心力衰竭而死的时候，没有一个人会想到这是一首谋杀交响乐的主题序曲。埃勒里奎因更是没有想到，甚至不妨作此推断，埃勒里奎因知道乔治·卡基斯之死是在这个老瞎子的遗体以最正常的方式安葬的三天之后。直到那个时候，这件事情才引起了他的注意。埃勒里对报章杂志一向是漫不经心的，所以他没有看到这则讣告。那些报纸最初报道卡基斯死讯的时候，也根本没有理会到死者墓穴的方位大有文章可做。只有老的纽约方志上刊载着一篇与此有关的别致的杂记，在第54东大街11号的这座渐趋衰败的褐色砂石的建筑物，与一个年深月久的教堂比邻。教堂前门对着第五大街，第五大街与麦迪逊大街之间，这片地皮由教堂占去了一半。教堂北边倚着第55大街，南边临着第54大街。在卡基斯家与教堂的主体建筑之间，是教堂的墓地。这是本市最古老的私人墓地之一，死者的遗体所归葬的正是这块墓地。卡基斯家族作为这个教堂的教区居民，几乎 已经有200年了。他们不受禁止在市中心下葬的卫生法的约束，他们之所以有权安息在第五大街摩天楼的楼影之下，是由于他们历来拥有教堂墓地中的一座地下纳骨所。这种纳骨所是不会被过路的行人看见的，因为墓口全都离地面3英尺，教堂墓地的草皮上是丝毫看不出那石碑的痕迹的。葬礼是静悄悄的，没有泪水，不被张扬，尸体上涂抹着防腐的香油，套上了夜礼服。他被盛入了一口乌黑光亮的大棺材，被安置在卡基斯家一楼客厅的棺材架子上。丧礼由隔壁教堂的约翰·亨利·埃尔德牧师主持。值得一提的是，这位埃尔德牧师布道的讲演稿总是在大教教区的报纸上显著的位置被刊登出来。丧礼没有扣人心弦的场面，也没有发生歇斯底里的哭声，只有死者的管家西姆斯太太全力以赴地表演过一次很有特色的昏厥。然而琼·布莱特小姐后来追溯说，总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我们也许可以认为这是出于女性直觉中的高等性能啊。是啊，医学界的人士往往把这种高等性能说成是纯粹的胡闹。不管怎么样吧，这位小姐板起了脸，用英国式的古怪的口吻描述当时气氛中带有紧张。哦，是谁引起的紧张呢？是哪一个人或者哪一些人应该对这种紧张负责呢？如果确实存在着紧张的话，这位小姐是说不上来的，也可能是不愿意说。啊，恰恰相反，一切都似乎很顺理成章，有着恰到好处的亲切和没有迸发出来的哀愁。比如说吧，简单的仪式结束之后，家族成员们以及疏疏落落的在场的朋友和仆从都列队走过棺材，最后一次瞻仰遗容，而后矜持而庄重地搁回原位。是啊，形容憔悴的德尔菲娜哭了，但她哭得雍容华贵，一滴眼泪轻轻擦拭，一声叹息。那位人人都管他叫呆米的基米特里奥斯直勾勾地呆望着，仿佛是被棺材里的他那位堂兄的平淡和冷漠的面庞吸引住了。吉尔伯特·斯隆拍拍他妻子的胖手，而艾伦·切尼则脸色微微发红，双手插在他上装的口袋里，怒视着天空。卡基斯美术陈列馆的馆长纳丘·苏伊查全身一丝不苟的丧礼打扮，无精打采地站在角落里，而死者的法律事务代理人伍德拉夫鼻子里在唏嘘作响。是啊，一切都那么自然，都那么无懈可击。于是那位名叫做斯特奇斯的愁眉苦脸 而精于业务的并练承办人处理了尸体，手脚麻利地钉好了棺材盖子。除了组织最末一次绕棺一周这件乏味的例行公事之外，就再也没什么了。艾伦、戴米、斯隆和苏伊莎排列在棺材的两侧，等那陈规旧套的一番折腾平静下来之后，把棺材扛上了肩膀。并练承办人斯特奇斯全神贯注地照料着，埃尔德牧师喃喃有词地祷告，然后这一行人稳步走出了住宅。埃勒里·奎因后来肯定地说，琼·布莱特小姐是一位非常细心的年轻的女士，如果她感觉出这气氛中带有紧张，那么确实在气氛中就带有紧张，然而在哪儿呢？从哪儿来的紧张呢？很难确凿地指出某个人，也许这紧张来自大胡子的乌斯大夫，他与弗里兰太太排在行列的尽头，哦，也许来自扛棺材的那几位，或者来自他的秘书和跟在他们后面的人。事实上也可能就来自这个家庭本身吧，不是由于西姆斯太太在自己床上嚎啕大哭，就是由于男仆威克斯在死者书房里愣头愣脑地抚摸着自己下巴这样的一些简单的动作而产生的吧。当然这些动作并没有给出丧的队伍造成障碍，一行人不从前门走上第54大街，却从后门走进长长的后院。这个后院被54大街和第55大街的六户人家团团围住，成为这六户人家的专用胡同。一行人朝左转，穿过后院西侧的门，就到了墓地。过路的人，以及像苍蝇那样被吸引到第54大街上来瞧热闹的人，可能都有些失望之感，因为选择这条不是公共的道路去墓地，无非就是为了避开他们。大家紧贴在顶上有着尖钉的围墙边，透过铁栏杆向那个小小的墓地张望着。人群当中有新闻记者、摄影师，每一个人都非常的安静。而那些悲剧中的演员们对这些观众似乎毫不介意。这一行人越过了光秃秃的草皮，与另一小队人回齐了。这队人围绕着草地上一个长方形的墓穴以及一堆精确的挖起的泥土。在现场的是两个掘墓工，斯特奇斯的助手以及教堂司使霍尼维尔，还有一个小老太婆，她戴着一顶稀奇古怪的过时的黑色的女帽，正在擦拭她那双晶莹的黏膜发了炎的眼睛。如果我们相信琼·布莱特小姐的直觉的话，那么 现场的紧张感依旧是存在的。然而随后的一切却如同以往，那一切一切都是无懈可击的。那老一套的陈规矩旧仪式都很正常。一个掘墓工向前佝偻着身子，紧握住平嵌在泥土中的生了锈的旧铁门的把手，死气沉沉，棺材缓缓下降到四周砌着旧砖的墓穴里。工人们转动起来，发出几个低而急促的字音，棺材向一边慢慢地移动，慢慢地看不见了。棺材已然进入了地下纳骨所的许多壁龛中的一个，铁门铿锵地关上了，上面覆盖住泥土和草皮。不知怎么的，琼·布莱特小姐后来在谈到她对当时的印象的时候讲得很肯定，说气氛中的紧张不知怎么的忽然又不存在了。是啊，只有在送葬队伍从后院沿着原路回到住宅之前的这段短短的时间里，才不存在那种紧张的气氛。但是接着它又出现了，还紧跟着一大堆扑朔迷离的事件。是啊，这个谜要到很久之后人们才会对它恍然大悟的。出事的第一个信号是死者的法律事务代言人迈尔斯·伍德拉夫嚷嚷出来的。情况至此变得清晰明显了。埃尔德牧师已经回到了卡基斯家慰问生者，尾随其后的是教堂司事霍尼威尔，此人短小精悍，熟悉教堂的事物，到处钻来钻去。在墓地与这一行人会合的那位两眼水汪汪黏膜发炎的小老太婆自然跟着大队人马一起回来，现在也在客厅里用一种吹毛求疵的神情打量着那空空如也的棺材架。殡殓承办人斯特奇斯此时正和助手们忙着收拾他们以前所布置的那些阴森的场面，没有谁把小老太婆请进来，也没有人注意到这位小老太婆的出现。不过那吃头怪脑的呆米可能不在此地，他用一种似乎理智的目光厌恶地盯着这个小老太婆在看。其余的人有的坐了下来，有的懒洋洋地踱来踱去，很少有人说话，除了殡殓承办人及其助手，人人似乎都无事可做。死者的法律事务代言人迈尔斯·伍德拉夫也跟别人一样，想要排遣这一段下葬以后的无所事事的尴尬时光，于是他躲进了死者的书房。据他后来说，那是漫无目标的。男仆威克斯慌忙站了起来，好像刚才他在打盹儿。伍德拉夫摆了摆手，并且仍然是百无聊赖地信步穿过了房间，走向 两个输出之间的一个墙壁。死者卡基斯的保险箱就嵌在这里。伍德拉夫后来斩钉截铁地声称，他曾经拨动保险箱上的号码盘，选定了数字组合，打开后室的小圆门。但是那纯粹是出于一种机械式的动作。在事后他断言说，他是绝对没有有目的的在寻找他的，他更想不到他会遗失。是啊，就在送葬行列离家之前的五分钟，他还看到过他，实际上是用手还触摸过他。然而事实却是，伍德拉夫的的确确发现这保险箱连同盛放他的铁盒子一起不翼而飞了。无论这事是出于偶然还是事出有因，紧接着那就是出现了一系列的可怕的事件。 所有的线索已经全部呈现在你的眼前，真相就要揭晓，祝狩猎愉快。希腊棺材之谜，作者埃勒里奎因，演播艾宝良，午夜拍案惊奇，半点过后继续播出。

只见伍德拉夫高声地吼叫着，哎，你碰过这个保险箱吗？维克斯结结巴巴地说，我没有碰过。这个时候，伍德拉夫律师已然是气喘吁吁的，他似乎急得晕头转向，不知道如何是好了。律师说，你在这儿坐了多久？ 先生，送葬队伍离开这里到墓地去的时候，我就坐在这儿了。 你坐在这儿的时候，有什么人到这屋里来过呢？ 先生，一个人也没有来过。 老仆人维克斯这个时候惊慌起来了，粉红色头皮后面那一圈斑白的头发披散在耳朵上，在颤颤地发着抖。他从伍德拉夫那种盛气凌人的声势中觉得必定发生了大事了。律师伍德拉夫凭他大的个头，红色的脸庞，粗粗的嗓门，把这老头吓得眼泪汪汪的。他咆哮如雷地喊着， 你在家睡大觉啊，我进来的时候你睡得好香啊。 老仆人维克斯瓮声瓮气地说， 我只是打了一个盹儿，先生，真的先生，我就是打了一个盹儿，先生，我没有睡着，一会儿都没有。您进来我就听见了，不是吗，我的先生？ 伍德拉夫的声调缓和了下来。想来大概如此吧。好，马上去请斯隆先生和切尼先生到这儿来。当这两个人带着迷茫的神情进来的时候，死者的法律事务代言人律师伍德拉夫正以一种救世主的姿势站在保险箱的前面。他一言不发，用审查的眼光逼视着他们。他似乎觉察出斯隆有点异样，但是这异样体现在哪儿，他却说不出来。至于艾伦嘛，这个孩子仍然像平常一样的愁眉苦脸。一近身，伍德拉夫律师就闻到了这个孩子口中的威士忌的酒味是极浓的。伍德拉夫没有功夫多啰嗦，他毫不客气指着那打开了的保险箱，用极为怀疑的目光打量着这两个人。斯隆摇了摇狮子似的脑袋，此人趾高气扬，正当壮年，衣着讲究，打扮得极为时髦。艾伦这位小青年则一声不吭，耸了耸瘦削的肩膀，无动于衷。伍德拉夫律师说，好吧，对于我没有什么损失，不过先生们，我是要决心把这件事情搞个水落石出的。是的，现在就进行。伍德拉夫显得好像很得意，因为这所房子里的每一个人现在都得听从他的调遣。他们全来到了书房，说来似乎是怪事，但却是千真万确的。那送葬的队伍回卡基斯的家还没有满四分钟，已经被伍德拉夫全部集中到这块地毯上来了，全部，甚至包括并列承办人斯特奇斯和他的助手， 不论男女老少，一个个都否认曾经从保险箱里拿过任何东西，甚至都说那天根本就没有走到保险箱那边去过。伍德拉夫听着，用将信将疑的眼神盯着他们。就在这样一个充满了戏剧性的时刻，布莱特小姐和埃伦切尼似乎都想到了同一个念头，两个人同时夺门而出，你爱我挤地跑向了大厅，又从大厅冲进了前厅。伍德拉夫厉声地喊叫着，紧紧地跟着他们，他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艾伦和布莱特小姐合力地拧开了前厅的门，穿过了门厅，推开了那扇没有上锁的临街的大门，脸朝着大街上那些敏感吃惊的人群，而这两个人的后面则紧紧跟随着伍德拉夫律师。这个时候，布莱特小姐用清晰的女低音说，半小时之内有谁到这个房子里来过？小后的艾伦也喊着，是啊，谁？伍德拉夫也不由自主地重复着这个字眼，谁？一群记者正在人行道上朝关闭着的大门张望着，其中一个愣小伙子应声答道，没人来过。另一个记者慢条斯理地说，出了什么事情了，老先生？究竟为什么不让我们进去呢？我们不会碍事的。街上那些观众之中也有人表示同感，琼·布莱特小姐脸红了起来，用手撩了撩自己褐色的头发，下意识地整理着鬓角，他有些不自然。那年轻的小伙子艾伦又喊了起来，有谁出来过吗？一群雷鸣般的响声回答，没有，没有人出来。伍德拉夫律师干咳了几声，这群众场面削弱了他的自信心，他怒冲冲地把这对男女青年赶回了屋子，然后又小心翼翼地顺手锁上了门。当然，这次是两道门都锁上了。但是，伍德拉夫的自信心是不会长久被动摇的。他一回到书房，立刻恢复了这种自信。书房里的人有坐着的，有站着的，都茫然不知所措。伍德拉夫律师向他们厉声发问，他的问题连珠炮似的一个接着一个，而当他发现这一家上上下下的人差不多都知道保险箱的号码组合的时候，他失望的几乎叫了起来，好吧，好吧，这里有人在使坏，有人在撒谎。不过我们很快就能查清楚的，很快，我敢这么说。他一边说，一边在这些人的面前踱来踱去。我跟你们打开天窗说亮话。对，这是我的责任，我的责任。你们应该明白。是，是，是。每个人都在对他点着头，就像是一样的一套洋娃娃点着头。我要搜查这房子里的每一个人，对，我说干就干，我马上就要开始。对这句话，每个人又都停止了点头。我知道，知道，这里有人不喜欢我的主意，啊？你们以为我喜欢吗？ 不过我无论如何也必须这么做。他就是在我的鼻子底下被偷走的。对，我的鼻子，鼻子底下。 讲到这句话的时候，不管当时的场面有多么的严肃，琼·布莱特小姐还是忍不住痴痴地笑出了声音。她觉得伍德拉夫律师的鼻子确实在脸盘上占有的面积太大了。把自己修饰得干净利落的那气偶碎茶微微一笑，啊，原来如此，伍德拉夫，这件事情岂不是有点像儿戏吗？整件事件也许非常简单明白，你是不是在把它戏剧化呀？你这么看我吗，苏伊察？你是这样的看法吗？伍德拉夫律师把目光从布莱特小姐的身上移到了苏伊察的身上。我看得出来，你是不赞成搜身的。 为什么？嗯，为什么？ 苏伊察哈哈笑了。我实在受什么？我的拉夫，你克制点儿。老兄，你现在看起来就像是个掐掉了脑袋的小鸡，说不定你是有一种错觉，认为自己曾在丧礼前五分钟看见了盒子在保险箱里吧。 什么错觉？哦，你这么想吗？是呀，等到从你们这些人里挖出一个贼的时候，你们就知道这是不是错觉。 不管怎么说，苏伊察馆长说着露出了雪白的牙齿，我可不吃这套高压手段的。不信你倒来试试看啊。来搜搜我，试试你这个老头。到了这个地步，不可避免的事情发生了。伍德拉夫完全失去了自制，他怒不可遏，大发脾气，扬起了他的大拳头。在苏伊察那削尖的冰冷的鼻子下面，他的拳头使劲地摇晃着，并且唾沫飞溅地喊着， 上帝呀，你们瞧我的，老天哪，让我给你们看看什么是高压手段吧。 到了最后，这位律师终于做了其实一开始早就应该做的事情，抓起了死者书桌上的两个电话筒之一，激动地拨着号，又结结巴巴地跟那瞧不见的接电话的人对讲着，然后把电话筒砰的一声放下，用一种幸灾乐祸的口吻对苏伊察说， 等着瞧吧，瞧你会不会受到搜查吧，我的朋友。 根据地方检察官桑普森的命令，这所房子里的每一个人都不许离开一步。听候检察官办公室派人到这儿来。地方副检察官 Tabor 是位风度翩翩的年轻人，在伍德拉夫律师电话报警之后半小时，他就来到了卡基斯的家里。从这个时候开始，事情进行的的确很顺利。副检察官佩伯具有使人开口说话的天分，因为他懂得奉承的妙处。这种本领是伍德拉夫律师这位可怜的出庭律师 从来都不具备的。然而，使我的拉夫惊讶的是，连他自己在与佩伯在简短的交谈之后，也感得很舒服。啊，谁也没有注意到。跟随佩伯一起来的，那个嘴里边衔着血茄烟的胖圆脸，这个人名叫柯阿朗，是检察官办公室的探员。柯阿朗根据佩伯的指示，站在通往书房的门口，静静地吸着烟。他是完全不引人注目的一个人。我的拉夫把这位气宇轩昂的副检察长佩伯拉到了角落，把殡葬中发生的事件诉说了一遍。喏，情况就是这样。哦，佩伯，送葬队伍在这个房子里排列起来的5分钟之前，我曾走进卡基斯卧室。是的，他笼统地指了指与书房相通的另一扇门。是的，我拿了卡基斯的铁盒上的钥匙，回到这里，打开保险箱，打开铁盒子。是的，我清清楚楚看到他还在这里。可是现在，佩伯说，什么东西在这里？ 我没有告诉你吗？我一定是太激动了。 伍德拉夫是太激动了，他在擦抹着脸上的汗。 我说的就是卡吉斯的新遗嘱啊。对，新的一份。 请你注意，铁盒里是那份新遗嘱，这是毫无疑问的。 是的，我拿起来看过，上面有我自己的印鉴。我把它放回了盒子，我锁好了盒子，我又锁好了保险箱，然后离开了这个房间。 等一等，等一等，我的拉夫先生，佩伯办事有个章程，他对那些有希望被挖出线索来的人们，总是称呼他们先生的。啊，另外，谁还有盒子上的钥匙呢？ 绝对没有，佩伯，绝对没有。那是盒子上的唯一的一把钥匙。啊，卡基斯不久前亲口告诉我的。 我在卡基斯卧室里从他的衣袋中找到钥匙，而在锁上盒子和保险箱之后，就把它揣进了自己的口袋。事实上，是穿在我自己的钥匙圈上。 是的，至今还在，还在。 伍德拉夫律师说着，从臀部的口袋里掏出了一个钥匙囊，手哆哆嗦嗦的挑选出一枚小钥匙，解下来递给了佩伯。 我敢担保，这些时候他一直就在我的口袋里。啊，不可能有人从我的身上把他偷走的。 佩伯严肃地点了点头。 是呀，是呀，他们也没有偷的时间呢。 我的拉夫律师接着说，就在我离开书房的时候，大家已经开始张罗着排队了。接着我们就参加了葬礼，回来之后，也许是出于本能，或者是出于什么原因，我再次来到了这里，打开了保险箱。哦，我的上帝呀，遗嘱连同盒子全都没有了。 年轻的佩伯啧啧连声，表示着同情。 那么估计是谁拿走的呢？ 估计我。 我的拉夫律师环顾了一下屋子。 我有足够多的估计，可惜没有证据。 你听着，你听着，佩伯，情况是明摆着的。第一点，当我看到河内有遗嘱的时候，在这个屋子里的每一个人现在还都在这里，没有人一去不回的。 第二点，凡是参加送葬的人，都是排着队离开屋子，排着队穿过后院到墓地。他们在墓地的全部时间都是可以查证的，而且除了墓地上所遇到的几个人之外，他们并未与任何其他人接触。第三点，当这些原班人马回到房子里来的时候，连着几个所遇到的外人也一起来了。喏，这几个人现在还在这里。佩本听着，这个年轻人目光炯炯。这个局面毫不有趣儿啊。换句话说，即使原班人马当中有谁偷走了遗嘱，再把遗嘱传递给这个外人，那是一点好处也没有的，因为只要一搜这几个外人就会败露的。除非在半路上或者在墓地里把遗嘱藏起来。真是非常有趣儿。沃德拉夫先生，那么你刚才所说的外人是哪几位呢？ 所有的线索已经全部呈现在你的眼前，真相就要揭晓。祝狩猎愉快。希腊棺材之谜，作者埃勒里奎因，演播艾宝良，编辑海燕，录音师张笑音。午夜拍案惊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节目。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春天的鲜花》，高山作词，吴廷江作曲。